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61集。走廊里，薛定谔还在不停地重复不要脸三个字，小奶猫黏黏的声音缠绕在众人的耳边。李妙妙装作听不见说， 所以我们不能分开走，就必须选一条路走，选哪条路？ 她在问唐默。唐默用手电筒照亮左右两侧的走廊，再照向那两条奇怪的走廊。这两边的走廊应该是一条直线，很长，从光的反射来看，至少各有100米长度。我们面前这两条不长，大概各10米。直线走廊一般会更简单，不会有太多变化。先走另外两条吧，选一条。声音停住，唐默看向傅文铎。运气方面的事，唐默从不相信自己。傅文铎拿着手电筒，走向了右边那条斜走廊。这一条。五个人依次进入了右斜侧的走廊。伴随着一声声不要脸的背景音，五个玩家陆续走进了长长的走廊。红铜色的月光照耀在这座冰冷的钢铁堡垒上，反射出冷冽的光芒。唐默和傅文铎拿着手电筒走在队伍的前列，其余三人紧紧跟在他们身后。薛定谔的钢铁堡垒由一条条均匀的钢铁走廊组成，银色的铜墙铁壁凝聚成一体，找不到一丝缝隙。在这一道道走廊的两侧，时不时会出现一两道难以觉察的小门，门和墙壁融为一体，门把手很不显眼。五人走得很慢，防止错过任何一道门。开第一道门的时候，唐默站到后方，傅文铎走到门口。游戏规则第六条，薛定谔的房间里有可能放着薛定谔的发明，有成功的发明，有失败的发明。唐默说，小心。傅文铎点点头。这个时候两人不再隐藏互相认识的事实，之前攻击地底人老头时默契的配合，面对薛定谔时一致的行动，唐默和傅文铎的关系昭然若揭，两人绝对认识，应该是队友。唐默选择将自己和傅文铎的队友关系暴露出来，其实也是在隐藏李妙妙的身份。果然，赵小飞和格雷亚并没有惊讶唐默和傅文铎的关系，但也没往李妙妙身上想。傅文铎做好准备，快速地打开房门，门内空荡荡一片，众人都松了口气。当他们走进房间后，蓝色的脚印从门沿开始消失。这个房间里并没有任何可以藏人的地方，他们立即走出来，回到走廊，继续寻找其他房间。很快唐默便发现，薛定谔的所有房间都长得一模一样，没有家具，没有多余的布局，只有一个钢铁做成的房间，六面全是银色的钢铁，没有窗户，基本上一眼就能看清房间里的所有东西。 这些房间里都没什么东西，我们已经找了四个房间，薛定谔一共有108个房间。不出意外，我觉得其他房间也都是这个样子，一眼就能发现房间里有没有薛定谔。如果真的遇到放着薛定谔的发明的房间，我们只要赶紧把门关上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。 李妙妙点头说， 所以这次游戏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单纯的找到薛定谔，找更多的房间。 说这话时，李妙妙悄悄地瞄了瞄唐默和傅文铎，两人没给他反应。李妙妙郁闷地撇撇嘴，在心里再次念了遍阮望舒和炼鱼铮的好后说， 一共有三次寻找薛定谔的机会，现在是第一次，我们就先熟悉熟悉地形，尽可能的多找点房间吧。 李妙妙的建议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赞同。离开厨房后，五人的选择是进入斜行走廊。当他们走到这条走廊的尽头后， 他们又发现了一条非常类似的斜行走廊。这一次，唐默沉思片刻，再次选择了一条斜方向的走廊。接下来每隔十米，他们都会发现一条或三条斜行走廊，每条走廊上分布着一到三间房间。五个玩家如同在走一条弯曲的蛇形走廊，他们不停地左右摇摆，等终于走到走廊的尽头，他们碰到了一堵墙壁。这时有三条走廊放在玩家的面前，向左向右，还是选择另一条斜行走廊。赵小飞奇怪地看着面前的这堵墙，再看看旁边的三条走廊，他说，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熟悉？ 玩家的记忆力比地球上线前提升太多，钢铁堡垒里的每一条走廊长得一模一样，除了走廊的长度方向，很难发现其中的区别。然而现在这个场面所有人都见过。李妙妙低头看着地上的脚印，确定地上没有蓝色脚印后说， 这个地方和我们一开始进入走廊的厨房特别像。 不错，眼前这三条走廊再加上玩家本身待着的第四条走廊，加在一起与厨房那边形成的水雨折射走廊一模一样，都是一条横着的直线走廊，两条斜方向的走廊从左右两个方向射入进来，四条走廊汇聚成一点，变成一个四岔路口。唯一的差别是，这次直线走廊的墙壁上并没有门，只是单纯的四条走廊。赵小飞突然睁大眼， 等等，其实我们刚才走的每一条走廊都和这个特别像，我们刚才走的时候也一直有碰到一条直线走廊和两条斜走廊的组合，我们每次选择的都是走斜走廊。如果把我们刚才走的路线画成地图，大概是这样。 赵小飞从怀里拿出一支口红，谁也没想到这种时候他还会随身携带这种东西。他在地上先画了一个长方形，接着从长方形的一个顶点开始画出一条弯曲的折线，这条折线好像心电图，填满了整个长方形。这个图形里出现了无数个水雨折射走廊，与他们刚才走的路线一模一样。等画完后，李妙妙也恍然大悟，然而很快她又想到， 不对，这条折线不是从长方形的顶点开始的，走廊的每个交汇点都会有两条走廊或者四条走廊，从来没见过三条走廊的。 如果折射从长方形的顶点开始，就会造成一个三条走廊交汇的场景。赵小飞愣住，唐默声音平静， 把这张图翻转一下再拼接起来。 赵小飞眼珠转了转，明白了唐默的意思，他紧贴着刚才画的长方形，拿着口红又画了一个镜面对称的长方形。当这个长方形画好后，唐默蹲下身体，伸出手将两个长方形中间的直线擦去。当唐默做完这一切后，五人低头一看，这是一个规矩工整的长方形，在长方形的中央空白处有一个个菱形图案，好像纺织工编出来的花纹，菱形的图案一个个紧密地连接在一起，平铺成一行，填充了整个长方形。看着这张图，所有玩家瞬间便明白了这一层钢铁堡垒的地图。李妙妙惊喜地说， 如果走廊真的是这样的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找清楚我们到底找过哪些房间，哪些房间没找过。 格雷亚笑了， My lady， 没有那么简单。首先你并不知道这张地图是否正确，其次我们从哪里出发，那个厨房位于地图的哪一个点，你知道吗？ 李妙妙一时语塞， 刚才一共走了21个菱形。 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，格雷亚微微一愣，转头看去，只见傅文铎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淡定地看着地上的地图。他抬起眼睛，冷漠地扫了格雷亚一眼。格雷亚无辜地笑了笑，说， 好吧，那就是21个菱形，所以我们现在又在这张地图的哪里呢？ 唐默用小阳伞指着地面， 这里或者这里， 他指的是长方形两条短边的走廊交点。 格雷亚的目光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身上转了一圈，嘴角翘了翘，没再开口。 虽然不知道这个地图到底是不是正确，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确定这一层的走廊和房间分布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走？ 片刻后，唐默说：“走这儿。”唐默指的是菱形走廊的另一边。李妙妙看了眼大家。 好，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再走一遍这些菱形，把菱形的另一边走完，这样也能确定地图的正确性。 五个玩家再次转回头，进入了斜方向的走廊。一切如地图上显示的一样，他们再次进入了一条弯曲的折线走廊，而且在四条斜走廊的交汇处，唐默用手电筒照射另外两条走廊，发现了一个个蓝色脚印，他们曾经走过另一边的斜走廊。所有的场景都印证了傅文铎和唐默的猜测，这一层的地图就是一个长方形，中央有一个个排列整齐的菱形走廊，一切按照自己猜测的地图发展。两个女玩家都有些高兴，但唐默却微微皱眉。当他打开一扇门，发现里面又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后，他的表情更加凝重起来。李妙妙也觉察到， 我们好像已经找了快50个房间，居然每个房间都是空房间。黑塔说房间里有可能放着薛定谔的发明，一共108个房间，我们现在还没碰到一个。 顿了顿，李妙妙想到， 是薛定谔的发明很少。 黑塔只说房间里有可能放着薛定谔的发明，没说薛定谔有多少发明，也没说一定会有发明，这种概率并不是一定存在。在打开房门前，谁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发明，或许108个房间里全有发明，又或许108个房间里全部都没有。唐默低着头，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。薛定谔有着和外表截然不同的性格，以他那种厌恶人类，想要将人类全部变成收藏品的恶劣性格，不可能好心的不放发明在房间里。不过唐默并没有将这种担心表现出来，因为开门的人是他和傅文铎。唐默抬头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再走到下一个房间。果不其然，打开门后里面又没有东西。赵小飞也嘟囔说， 真的是薛定谔的发明很少。 五人又走了两条走廊，当他们找到第61个房间时，傅文铎走到门前，将手轻轻搭在把手上。吱呀一声，钢铁大门被人推开，没有异样。傅文铎警惕地走进屋内，其余三人跟了进去。但就在最后一个人进去之后，无数道黑色的光线从房间的一侧疯狂射出，唐默反应极快地侧身避开，逃出房间。格雷亚也躲得很快，傅文铎因为是最后出来的人，与李妙妙一起被光线擦伤。滋滋的烧灼声从他们被光线照射到的地方传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